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月已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 孔雀漂亮不漂亮吧，大雷？ 那得分公的跟母的。 哎，甭说公的母的，孔雀，比耗子好不好看？ 确实比母耗子好看。 那我问问你，孔雀跟母河马比谁好看？ 哎呦，连公的都比不过。 就是的。 那我再问你，孔雀，比豪猪谁好看？其实我觉得你这么比也不公平。 哎，你自己也发现了。 你为什么就认为豪猪不好看呢？ 就是的，人豪猪自己还觉得自己长得挺漂亮的。 你们这给豪猪平反 了。你歧视豪猪？豪猪说 谁歧视了？谁要把他俩搁一块儿比的？ 豪猪先问你什么是美，你先给美下一定义。 对， 我跟豪猪 先说说美的标准。 我跟豪猪解释清楚吗？ 好，这豪，你这是给豪猪气的，刺儿都立起来了，哼哼了半天的， 刺儿，这刺儿都立起来了。 哎呦，好，质保主任这头劝， 我挨着。 不是豪猪也跟居委会吧？ 你为什么这么想？我就纳了闷儿。 大多数人的审美，古来有之。这 你说话呀、都不连贯了，这不 什么古来？从哪个朝代开始了？ 你看那个 谁带头说的？ 你看那文官的那服饰，那些身上穿的，有孔雀的，有雉鸡的。多个有多人说来一个豪猪的衣裳，极品中豪猪能入品吗？完了吧，一句话让我问得哑口无言，俩人捏呆呆。 豪猪在这儿不入品，那在别的地儿可能孔雀还不入品呢。 对， 哎， 这是在一个放在什么范畴内比较的问题？ 你给我好，那放在什么范畴内比较啊？ 在豪猪界，孔雀不入品。 不行，哎，搁在人类的眼光当中 啊，你人凭什么就站得高高的，以自己的审美作为一个评判标准？谁规定的？ 哎， 你是上帝吗？ 不，咱 是 人还觉得你毛少呢。 咱几位是跟 猩猩看你还觉得你秃呢？ 怎么豪猪里有出来猩猩？ 那你为什么拿猩猩啊做比喻啊？ 谁拿猩猩做比喻？ 你做的比喻， 你高高在上的这种做派，我早就看你不爽了。 等会儿，这句话是猩猩、豪猪还是孔雀谁说的？ 咱甭管谁说的。 哎，十二生肖里也没他。 谁说十二生肖就一定是一个标准呢？我就问你，人类的标准就一定能决定豪猪的价值吗？ 但你要提到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类的事儿，豪猪就不知道什么叫价值。 我跟你受不起这气， 我跟你还着不起这急呢。 哎呦， 咱俩这讨论豪猪有什么意义呀、豪猪又不着急。 庄子说过一个故事，说这个大树长得笔直笔直的，就被人类干嘛了，砍了伐了，到时候那些歪歪扭扭的树能活个长命百岁。 这跟豪猪有什么关系？ 孔雀的毛好不好看？ 好看啊。 是不是被你们家都拔了当鸡毛掸子去了？ 你听这话，孔雀毛让家拔了当鸡毛掸子。 不是不是， 好歹得拔鸡毛啊！ 野插瓶里的那个孔雀毛当装饰品，跟那鸡毛掸子放一块 儿。怎么 那个是这样？这是统一养的孔雀， 哎， 摘的零， 而且不是我摘的。 他愿意啊？ 你怎么今天都从动物的角度想？ 那倒是没问豪猪。 行行行，我就是那意思，孔雀 毛好看，就有人追逐它的毛。 追逐它的毛？ 对呀、啊，游客追逐孔雀，拔孔雀毛嘛。 这个时候就应该所有的孔雀群起而攻之。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想想，母孔雀是不是比公孔雀占便宜了？ 是是是。 你美，你有什么用？ 当然拔净了吧。嗯，这母孔雀怎么幸灾乐祸？ 秃顶了吧？ 你有的时候啊，也换位思考，想想自己是豪猪。 我真无法换位，尤其是换成豪猪。 咱换回来就说这人吧， 嗯， 哎，有时候素质也真是高高低低，不齐整。 那正常，人就是这样。 看个孔雀，你说你拍也好看也行，喂也行，哪怕你说你为什么非得追人家拔毛呢？ 真是，可能就觉得那孔雀那铃子好看。 还有那种翻墙到动物园里的， 嗯， 不管三七二一。 翻墙， 嗯， 他们什么为逃票，啪啪啪翻过去，狮虎山。 那咱赶紧翻出来吧。 进去有梯子，出来可没有了。 梯子车这么快呢？ 墙那边有村民，墙那边有老虎，老虎不管立梯子。 还有的，这动物园里现在新鲜事儿也多啊。 动物园里有什么新鲜事儿？顶多是大熊猫生一孩子。 就说什么呢？你记得，你小时候，你不是最爱跟猩猩交流了吗？你这么来，他那么来。 我跟猩猩猜哑谜呢。 我这么喜欢他，他模仿能力这么好，又这么喜欢我，我们是不是应该来个友好往来呢？ 哦， 我把我帽子扔给他吧。 然后猩猩戴着帽子冲我谢谢谢谢， 好。 结果后来你跟那猩猩，你扔点这个，他扔点这个，你倒是都给扔的好东西，眼镜、手机， 对，一人裤子，猩猩穿一身 鞋。 后来猩猩那个戴着帽子，穿着西装，弄旅游鞋，拿着电话出去了呗？ 对，把我关笼子里了， 在那值几天班啊？当替身演员， 冲着王大伟谢谢谢谢。哎呀，王大伟， 这后悔啊！ 哎呀，感觉替身这么不好干、啊， 特别是你那背带裤，星星一穿，连带儿都那么合适。 哎呀， 我有那么矮那会儿是吧？ 星星也不理他了吗？穿上他那身以后也不理他了。 对， 星星叫车去了。 星星主要怕他要回来，到时候 星星这么聪明的， 确实是人家聪明。 星星懂得太多了。 有的时候假装没看见你， 这猩猩贼心眼儿啊！ 哎呀， 大雷拐了拐了去那猴山了， 怎么拐了拐了去的呀？ 就你们俩互相模仿模仿，他没把你那套学会，你可把他那都学会了。 我还忘不了了， 拐了拐了拐了，到这个猴山以后，大雷高兴了啊，机灵可爱。 嗯， 你看那胖猴坐地上， 你都起不来了。 瘦猴也坐地上， 也没起来。 哎，瘦猴，我想起一个胡同里的熟悉的人物形象， 小花。 还是个母猴， 明明是小猪嘛。王大雷说：“这个手上也没有什么可给的了。” 哎呀，这怎么办？ 把午饭端过来。 逛动物园还自带盒饭去的， 那边有卖盒饭的。 我是拿铝盒子装的。 你就是带香肠、鸡蛋、馒头、面包。 面包还行，馒头不好蹭啊。 你开始冲那猴，来来来来，你叫声爸爸。大街酒吧里，美国人做包子，不对不对不对，不能那么说。美国人做披萨，不对不对，不能那么说。 其实他疯了。 你想好了说吧，我们等着，有耐心，我们有大把的时间等着您编好了。 不是我编的，是真事儿。Alex， 不对不对不对， 连人名都不对。 Alex 吧。 跟谁对付？ 他出差的时候想说，嗯，为什么不能够用你们的包子和我们的披萨？他们俩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融合。 明白了，用包子皮儿裹披萨饼。 No， 那面裹着面多难吃啊！ 就是一种黑暗料理。 黑暗料理，白天都不卖。 把包子馅儿换成奶酪、西红柿、披萨的调料、包子馅。 哦， 包子馅。 然后有披萨饼，你想吧，有什么肉食之爱，BBQ， 夏威夷之味， 什么都有， 玛格丽特 啊，反正好多呢，咱叫不上名字来。 这东西融合完了，就等你们二位给这东西起个名了。包子皮加上里边奶酪、西红柿、披萨饼的配料， 包子皮。 大力先来，来起个名。 那叫 以前不能有的啊。 以前还不能有的， 以前有了那你就重了，比如你也叫馄饨，那不行。 馄饨是煮的。 王大雷，告诉你这样吧， 嗯， 包子跟披萨各取一个字儿，披萨。 屁子，我知道烧砖有这个， 但是人家最后定的就叫包撒。 包撒听着不像中国话， 像日本人说话呢，叫包撒。 对啊，包撒就是比萨饼的撒，包撒。这怎么是日本人呢？这像是湖北人啊，包撒， 包撒呀，撒够吃吗？ 卖包撒， 湖南湖北吗？你买撒？ 我一买就是撒。 然后就看着个大个小。 我跟你说啊，这里有问题。 什么问题？ 那个奶酪那个馅儿啊，包的这个包子皮里一蒸就化了， 对， 成酱子了。 那你比萨饼里面怎么没化成水、啊？ 比萨饼是烤出来的，你知道吗？ 烤也是底下热呀，它也化、啊。 哇，蒸跟烤。蒸跟烤，烤是越烤越干，蒸是越蒸越湿，你知道吗？ 蒸是水蒸， 你没蒸过东西吧，小花？蒸得放水，烤箱你多的看，烤箱里外了先灌两盆水，再灌 鱼缸， 嗯，是吗？ 多新鲜呐！ 那喝不行吗？汤包也一样啊。 哦，这里头没馅儿，光有汤， 有 包碗鸡蛋汤， 西红柿不化不了吧？ 对，包碗西红柿鸡蛋汤， 还有别的肉啊，烤鸡肉。 哎，我跟你说，这拿西汤泡着还好吃吗？ 是不是蒸的呀？这个他人家没介绍，人就叫包撒，有可能是烤的， 哎，也可能是水煎的， 是吧？ 什么叫是吧？ 当锅贴那么来的。 但人说了，我喜欢把辣味和软黏的奶酪结合在一起， 那是他喜欢。 我第一次吃就觉得很不错。现在我搬到中国，在北京的一家商场的地下一层开了这么一个店铺。 好啊，等着倒闭吧。 20块钱一个，20块钱一个， 才20块钱一个。 你不想尝一尝？ 我想。 那你跟那个包子铺老板一个意见啊， 是不是？ 包子铺老板也说觉得这个火不起来。 没错嘛，还是这句话，蒸包子蒸包子，这那东西蒸不了。 烤包子呢？ 也有烤包子。 那是先把包子蒸熟再烤的，姐，不是生包子烤。 小猪这个想法很好啊， 多新鲜，生面皮要烤也不好熟吧。 哎呀，这个东西啊是这样，这个外国朋友啊他吃惯了这种东西了，咱们北京人吃惯了包子皮儿里边包的是馅儿， 嗯， 这吃的是馅儿活，这个意思啊确实在北京未准有长途的发展， 哎， 大家得吃一鲜鲜， 一咬包子拉黏儿的就好多人不爱吃了、 哎、是啊， 年糕驴打滚我看你挺爱吃的， 对，你可以包一个驴打滚馅儿的包子， 你多的你看拿包子皮里包年糕上锅蒸， 好家伙拿不下来了。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女子沉迷网络小说，逼男友扮男主，每天早晨需要吻醒他。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去瞧瞧。老公， 干嘛？ 你看，人家吸血公主的双重性格，冰天使的七彩蝴蝶，魔法三公主的皇家贵族，紫色复仇彼岸瓜子公主们， 你能好好说话吗？我就这么点要求了。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 您听听您这个声音，比垮炖鱼还垮呢。 你欠我实在太多了，你就算用命还也还不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忘了500年前那个雨夜了？ 你打石头缝里蹦过来，我让千里眼顺风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00年之后， 我应该把你压在五行山下。 不是孩，不是孩。那你配合我吗？你配合我吗？ 啊，我配。 好好配合，有晚饭吃。你选一个吧。我是一零雨儿，你呢？你选一个，你是愿意东门吹雨，西门吹雪，南门 涮肉， 南门吹冰，你还是愿意这个北门吹 牛？ 不跟你说了，你快选吧。 我在当间待着行吗？ 中门。 中门刷卡，行。 哎，老公，本来我是一个快乐的女孩，在你心中也曾经是纯洁的天使。那么现在呢，在星空下，我们 是不是光不是太好？你看不清你写那些字儿了。 今天咱们是复仇系列啊，因为一场阴谋，咱们从纯洁的天使蜕变成恶魔。我冷酷嗜血，你火爆腹黑，我们的回归是他们的噩梦，好吗？懂懂，老公。你好好听了吗？ 嗯，听了。 你要不喜欢这故事的话，咱们换一个故事吧，咱别睡呀、啊。 星空还在闪耀，月亮刚刚升起，云朵飘过窗户，照亮咱们屋脊。 现在这样行不行？ 嗯， 你把你手头书先放吧。 哦， 你坐那儿，你听我说几句。 要我闭着眼睛吗？ 睁着眼睛吧，这样我打你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躲一躲。 怎么样打我呢？ 我问问你，你多大了？整天看这些没用的书干嘛啊？ 这是没用的吗？这是文学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作品， 对于 照亮我的智慧之光，感染我的灵魂。 读这些闲书，让你的心智越来越不成熟。 不成熟？怎么不成熟？ 整天活在这个虚幻的这都是假的。 当时你说我看那上仙了，什么桃花了，什么狐狸了，你就说我不成熟，怎么样？后来那还不是满的街满屏幕都是那个的。那个了， 那人家是当做休闲的时光看看电视剧，人不往心里去，您就已经走火入魔了。你不会看了啊？ 你老看不起这些，我倒觉得你应该改一改，一天到晚就是上班上班上班，职称职称，业务业务，你这样子脑瓜都锈住了，死掉了。就提最后一个要求总可以了吧？ 你说吧。 我答应你，我不熬夜看小说，但是呢，你得承认我是九尾族唯一的公主殿下，你是吸血鬼族的王，你的口头禅对我说被你吃定了。 哦，被你吃定了。 那么最后一个小要求就是第二天早晨你要吻醒我，这不是才三点吗？ 哦，好吧。 我是九尾狐族唯一的什么什么 吃定了你了。 什么族你吃定了？我是唯一的公主殿下。你是什么？ 我吃定了你了。哦， 说 明 你， 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天天早上起来还得闻醒他。 哎呀，早饭有吗？ 哟，仙人还吃早饭呢？ 我是公主殿下，什么族的？什么族的？ 汉族。 九尾族。 对对对，九族。 今天晚上咱们是魔女驾到啊！ 哎，好嘞，好嘞，好嘞。又下班了，回家呀比上班还累。 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哎，回见回见啊。 哎 哎，我看怎么精神头不足啊。哎呀，注意身体啊。 还行还行，这个最近家里猪妹九族呢。 什么猪妹九族了？别说认识我。 哎， 我是谁？ 猪妹九族，九尾什么族的公主。 九尾族的公主。 你什么意思？ 他认识狐狸精。我看过那封神榜，那妲己就是九尾狐的。 怎么九尾狐到处窜啊？ 怎么窜他们家去了？哎呦，这是被迷惑了。 今天晚上你要怎样？ 嗜血。 这让狐狸给咬了之后嗜血，咱躲远点，逮谁咬谁。 你是谁？你是谁？说。 我是王子。 你丫个疯了，都已经疯了，愣说自己是王子，他爸爸是国王啊。 全名说出来。 北京那个科技创业文化有限公司吸血王子。 这吸血王子还有单位？还 吸血鬼创业了？ 还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两口都是妖精。 咽了猴， 咽了猴跟狐狸。 哎呦，这种结合我觉得很诡异。 指不定生出什么来的。 刚才我们演的这个是个真事，生活中的这名女子可能比我们演的更夸张。重庆28岁的男子刘某与23岁的女友交往不到3个月，发现女友非常沉迷网络小说，把自个儿当宝贝儿，当小可爱，当小公主，还要求小刘配合她，并且说小说男主人的形象男友应该去符合。 据他的朋友介绍，这姑娘啊家境不错，人的性格也很单纯，大学毕业后父母给她介绍了一份比较轻松的工作。朋友们都知道她喜欢网络小说，可能是受影响太严重了，所以他有时候想男生都有点理想化了。 这个心理专家说了，小说是虚构的，生活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用虚构的小说去指导生活，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让人失望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另一半，都不利于情感的发展。所以热衷小说并没有问题，千万别拿网络小说去指导生活，那样啊只能是一团糟。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柱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烤鸭子 白天晚上 抢鸭之前 二变， 晚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他， 街坊 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恃强凌弱，这一般我是看不了的。 谁恃强凌弱谁啊？啊？ 校园有没有欺霸行为？欺凌？欺负你？你说，现在也都四十多了吧？ 对。欺负我那个现在该成家也都成家了。什么呀，没有。 没有过。 谁敢欺负我？我是谁？ 我说死他。 你不就是那个小胖墩吗？ 一般惹都不惹这样。 谁不过去掐你脸一下？ 掐人一脸这不算。是吧，这不算。 周飞，那你挨过欺负吗？个高 的。女同学呀。 啊，个高女同学。 周飞那会儿太矮。 不是，你叫说什么呢？ 你别那么紧张。 我不紧张。 就有时候，比如说你跟女生斗急了，女同学哭了，告老师，老师老师，周飞他欺负我，动我小辫儿，脚丫使绊儿，嫌我逗馅儿。 就第三下，我觉得有意思。这姑娘上学台逗馅儿干嘛？ 怎么回事，周飞又欺负你同学了？ 嗯， 老师，我这碰上小辫儿就叫欺负女同学，他这小辫儿不能碰是怎么着？ 他欺负我长得漂亮 啊？ 哎，这怎么欺负 啊？这怎么欺负？我长这么帅，怎么人欺负我呀？谁说你漂亮了？漂亮，因为你漂亮， 先欺负你， 就欺负你。 有这种可能性？为什么？你比如人家长得漂亮，这个周飞长得寒碜啊，没法跟人家接近。那长得漂亮，他跟长得漂亮的玩，他跟他寒碜的不玩。周飞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 这 占人家话题啊。 但是有那种情况，就是你小的时候明明喜欢这女同学， 嗯， 你就偏偏惹她的烦， 对对对， 薅人头发， 对， 那都有。 穿椅子、 这个、那会儿女同学就是这么欺负我的。 啊、 对， 你说摔跤队那几个就这么欺负你的？ 不是摔跤队的， 柔道、 铁饼、 铅球， 撒跤队的，撒跤队的， 啊，撒摔跤队的，都喜欢你。 嗯，我这腰就没好过。对，欺负我长得帅是这意思是吧？ 看来这个逻辑是通的， 是吗？ 啊、你看周飞他就说通了，那这个逻辑就是通的了。 哦， 但我能理解，就是你欺负长得漂亮的人是为了引起他注意，这个我知道。 对，都是这样、 嗯、啊。对，不是我，是他们欺负我。 你看看，到现在还这么说呢。 欺负我长得帅。 欺负你长得帅， 嗯， 那现在欺负你帅的那些姑娘们，你跟他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啊， 我以为还活着呢。 没有啊。 哎，那我问你，你这逻辑会不会就说，比如食堂买馒头，人家前面排的那馒头都这么大个儿、 嗯， 到你呢？ 前面排的馒头，前面排的不是人吗？ 前排的那些同学买的馒头这么大个儿、 嗯， 到你这儿呢，突然缩水了， 嗯， 馒头就这么 大，馒头还能缩水啊？ 哎，就是一锅蒸的嘛，大大小小的，为了排好个儿。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发馒头这个？ 对， 是这意思吧？ 你就当然你就顶着他，你就问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叼着小馒头。 哎，你哎，你说这对不对？你甭管大师傅大师傅，对吧？ 他也喜欢、嗯、 他，自要是欺负你，你肯定得跟他说话嘛。 嗯嗯， 这个那个。 可是周飞那会儿不敢大声说，都是小声。你是不是欺负我 长得 帅？那会儿直接就告老师了。 哦，把大师傅给告老师了。 嗨， 完了以后你上班，上班以后人家都挣哎一万多，就你六七千，找会计去了。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 这发这事儿，会计说了不算。 会计说不算，找老板去。行， 哦、 找老板。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 老板说这就是你下月工资， 这就是你最后一月工资。 然后提前发礼让你回家。 完了回去以后， 骑自行车跟另外一自行车剐蹭了、他把你压在这个车架， 嚯， 你是不是欺负我有腿？ 这自行车压车架太难了，这位 周飞又问你干嘛，你好好骑，你不好好骑，你是不是欺负我长得帅？ 这还能说出话来，都在最底下了。 所以这欺负我长得帅，有的人啊就是口头语儿。 哎，那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跟你有亲属或者血缘关系了？ 谁啊？ 这个人呢，他骑自行车，电动车、停在斑马线上。咱们交法上说了，斑马线上是不能停机动车的，对吧？ 嗯。 你停那儿了，警察管不管你？ 机动车，我骑的是什么？ 电动车。 电动车算机动车吗？ 电动车、自行车都不能停在斑马线上啊，原则上。 哦。 警察管你来了。还拿着执法记录仪，就看这姑娘，简直就是你附体啊！ 是吗？ 周飞已经死了， 我的附体儿。 周飞已经死了哦，你都可以附体了。哎，周飞，你还有这道行呢？ 那是 说附体就附体。 你看我硬糖发黑，最近。 周飞不是周飞啊，那姑娘说了，什么意思？ 怎么着吧你？ 什么意思？ 我的电动车干嘛？你们挪哪儿去？ 哎，我做主啊！ 警察说了，你这个不能停在斑马线上。干嘛收我的电动车呀？ 斑马在哪儿呢？ 你欺负我，欺负我长得漂亮。 哎，应该还说欺负我长得帅呀、啊？这周飞附体吗？ 然后周飞那个附体的女生骂骂咧咧，试图抢回钥匙，还打了警察。 这是我附体吗？ 哎，这像你附体。 我还敢打警察呢？ 哎呦，你关键你跟那三个摔跤的练过，你本来是不敢打的，但附了体之后呢，你借别人的身子打。 我是那个仨摔跤的附的体儿，然后他又附了我的体儿， 你们就是连环附。 对。 那么我呢要提醒周飞附体和被周飞附体的这些所有人啊，加一块儿，你们这一大帮人啊， 你这形容有一大捆，跟柴火似的。 交通规则不因脸而改变，说这话什么？啊！欺负我长得帅，欺负我长得漂亮。 我明白了。 以后啊，说这话之前，先在头上插一根避雷针。 就是甭管谁说这话，最后都罚周飞，都认为他附的体。 是吧？我是首富。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你们说，要是考场，你们正在刷刷刷写字呢，突然间进来一女的。穿着那个古代的衣服 啊， 绣着龙凤、鸳鸯、花草、石榴， 还有石榴。 等会儿啊，这衣服上有龙凤、花草、石榴、鸳鸯哦， 金片，盘着头发，特别高盘的，都是红衣服，特长。 抱着刀呢吗？ 没有， 哦、 拿着书本 啊，还拿书本呢？ 那得拿着书本， 那没走错。 进来以后向老师微微颔首，我来了，老师。 啊、 老师，我坐哪？ 那我走吧。 啊啊。 安排在周飞旁边了。 好 后边的呢？ 我先打听一下，这位是来赶考的吗？ 我想知道这女的后边是不是还应该跟着四个穿白衣裳的，戴着白帽子，然后进门跟戴着口罩跟老师道歉，对不起，就跑出来的。 哎呀，简直了！ 没有，人家挺正常的， 挺正常的。 对，人打开卷子刷刷作答。 这个有没有他的准考的证啊？ 有证啊， 有证。 是他。 哦， 那我就明白了。 嗯， 这人叫作秀。现在就这样的人特别多，吸引什么眼球，往上一发，啊，就会成为那个叫网红、网络什么名人。 我觉着啊，他这是 谁拍的呀？谁发的呀？ 啊，但你看，我觉得是这样，他为了在他们班里边拿第一名，然后穿成这样吸引别同学的注意。 哦，特别是你该觉得你长得帅，人要欺负你。 没有，他该觉得，哎呦，是不是我不正常了？ 然后大家呢就没好好作答。 你要说完全没好好作答，毕竟是考试，大家虽然好奇，但是也都刷刷作答。也就是你好奇心太重。 是我怕他吃了我呀。我知道他是谁啊。 只见他 头戴着斗笠， 山深扩大扣花钮， 山深扩大 扣花钮， 扣花钮，山深扩大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把山深想成这个人参 野山参，是这意思？ 你不要想成是山参，是山，就是衣衫。 哦， 身，身体。 哦， 衣衫的这个身体的部分是很大。 哦， 扣花钮就是那种盘扣，知道吧？ 啊啊！ 但是修腰， 修腰， 因为周飞看得比较细致， 他那花钮已经看得修腰了。 周飞就琢磨呀， 哎，这哪儿买的呢？ 这个，你看看， 我看看什么呀？ 你看看， 就这一套服装应该是由九幅刺绣做成的。 嚯， 那这身衣服上绣的够杂乱无章的。 对， 绣了一个好大一个大自然。 绣没有掉线，是新绣，手工统一，怕是一个人完成的绣品。 还怕是？ 一头不错，一头不错。 一头是什么？ 好彩头，好意头啊。 哦，说话都已经这么文绉绉了哈。 我以为是针头不错呢。 龙凤呈祥，与这个情长同音，那么怕是有些什么好事发生。 这个周飞这俩眼呢、就没离开过人家褂子。 对， 前面那监考老师，那同学，那同学脑袋回过来了。 不是老师 闹诊了。 他这还没得状元呢，就穿一身红来。 嗯， 这我本身已经马上就是了。 你这同学，你管那么多干嘛？你做你的题不行吗？ 晃眼呀！ 你这才做到哪儿啊？你 晃眼，你 做到哪儿了？ 你看那珠片，它照我。 你不能好好作答吗？ 嗯，行吧。 考试呢？琢磨什么呢？你这儿，你进考场进的就晚。 嗯、 老师前面说了，今天咱们情况特殊，有这么一位新娘子，考完试她就奔这个婚宴 吃饭去。考完试奔婚宴，连婚礼都不参加了。 我来晚了， 你来晚了，我跟同学们都介绍了，说大家一会儿别吃惊，别害怕。 我说呢， 哎呦， 我说呢，我这以为这穿越了呢，这个。 你这来晚了，我就不说你踩着点，15分钟之后不能入场，你11分钟来的，他13分钟来的， 就差2分钟。 那您有什么可说的呀？行，我不管了。 你看你写的，你这对吗？ 啊，这不对、 老师还敢纠错？ 哦，这不对，那又是这个。 我说你这不好好写，看人家你这对吗？ 那我这题到底对不对我都擦了。 我明白了，周飞就是因为这个落的榜 啊，就差一分。 当然了，我是模拟了一下啊，模拟一下你正在答题的时候进来这么一位姑娘，把你给吓一跳。吓一跳没有？ 吓了。 但是你真的不用着急，这个因为你也参加不了这个考试。 我也参加不了这婚礼呢。 他叫什么呢？全国研究生复试面试。我觉得你参加不了， 就是没资格。小孩嘲笑你 啊，笑我吧。你不也就在酒吧里边待着呢吗？ 而且呢，这是山东烟台有这么一个大学里出来的事儿。 对，你离得也太远。 考场外面还有一辆婚车呢。你看那新郎，手捧鲜花站在婚车旁，焦急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还没考完。这是会是不会？ 操这心呐！ 当然，我希望我心爱的今天双喜临门，考试考好成绩，结婚咱们也结出个好结果， 当天就有好结果了。 但是呢，今天日子确实巧了，我们确实要一边考试一边结婚，一边结婚一边考试。 这怎么能一边又一边呢？ 先走这边，再走那边呗。 哦， 考试这时间它一点不能推呀。 嗯， 那是这统一的。 要是赶在我们12点之前结上婚，那我们也不算二婚。 接上婚哦， 对吧？ 那肯定的， 对吧，姑父？ 打哪儿练的？ 哎呦，这同学，你第一个出来的吧？那穿红色衣服的那个还在里面吗？ 啊，还在里边呢，就剩他一个在里边了，我们都出来了。 姑父，你看怎么办？姑父， 姑父，你看这快到点了。 姑父， 姑父想想， 姑父先奔婚宴了吧？ 姑父，您不能辜负我们对您的一片。 这改托付了，让他考托付去。 这件事是个真事儿，烟台的新闻网上报道说，因为去年就选定大喜日子，所以呢没成想恰好邂逅考研复试，但是新郎新娘决定呢赶场举行婚礼，所以啊新娘穿着绣盒完成考试，刚出考场就被手捧鲜花的新娘给接上车了。绣盒是什么呢？我们请这位姑父给讲一下。 姑父，哎，给讲讲。 绣盒呀，绣盒就是说他那个衣服上有荷花，这叫绣的荷。 荷花。姑父，醒醒吧。 姑父， 该吃药了。 绣荷服是满族服饰的一种，清末民初女子所穿的袄裙，它的特征是上衣为立领或者是圆领，或者是右衽大襟袄褂，下面呢是马面裙。 牛头衫。 潮汕手工为著名。你想橘子红了的女主角不叫绣荷吗？所以她所穿的服装一般被人称为绣荷服，图案通常是龙凤啊、鸳鸯啊、花草、猪食， 还有猪食呢。 有没有狗食盆子呀？ 玉珠那个彩石。 这叫猪 食盆子里边的一块无瑕的美玉。 还有就是牡丹花、鸳鸯、蝙蝠、石榴汁儿。原谅我笑了，不仁义的笑了啊。 嗯， 就是 你一直都不仁义。 笑不笑无所谓。 来吧， 王大磊，你不能扣帽子好不好啊？我怎么不仁义了？你今天吃那个是不是周飞买的？ 不是。 哎，这句话里有你什么事情？ 隔壁渣男买的。 别给你起外号，叫渣男行吗？叫人渣男。 甭管人叫什么，就问这句话里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不是让你在这吃了？ 你不让我也在这吃。 这没抢你的，你就应该觉得别人很仁义了。 老欺负我长得好看。 这安徽一事啊，给你讲讲。 嗯。 说民警正在安检口执勤。 嗯。 安检口知道吧？ 机场、火车站。 火车站。 安检口哪儿都有，连地铁都有。 我一直很好奇，就是检查这个安检机器里边这包的这个人是通过什么在检查呀？就是安检机它不有个屏幕嘛？你知道机场里也能看见。 啊、当然是了。 X 光透 射呀。里边有颜色，橘色的、蓝色的，好像还有。 X 光啊。 绿色的。 这个光谱透视。懂吗？ 你看 能看出是什么吗？ 当然能看， 能看出大概其形状。 哎，有时候我就在想，那种很不规则的，你看萨其马什么的。 萨 哦，你那萨其马有伞是吧？ 对， 我那萨其马都是方的， 比如说一碗炸酱面， 他能看出什么？ 毛衣、毛裤。 先等会儿， 炸酱面。 我为什么要放兜里一碗炸酱面？ 就是、 你怕饿了呀？机场东西贵呀，省钱嘛。 那我也 一碗50呢，你吃不吃？ 吃 炸酱面跟酱搁在一起， 你就不如拌好了放包里带过去。 一般没有那么干的。 那屏幕上面呀、啊，有这颜色那颜色呀。 嗯， 那个好像是他们预制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对颜色就那么一知半点。食品可能就是蓝色的、 绿的啊、蓝的。 哎， 绿色食品、 你老猜不着，你跟你说吧，绿色食品呢，没准就是黄色的。 你那我都查了，在你说的时候，你瞧你这颠 啊，是吗？ 蓝色的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乌鸡物。 乌鸡呀、啊，白凤丸那是应该白色的呀。 不是乌鸡物， 就是你那叫乌鸡物，就是蓝的。 乌鸡物是什么东西？ 有机物知道吧？乌鸡物。 还没说明白。 我知道了。无机物是蓝的， 你比如刀具、金属的、就是无机物，橙色代表有机物，你看 蔬菜、 炸酱面应该就是橙色。 对，有机物。 干果、奶制品、醋类、禽类。绿色呢是混合型的。 不是你弄明白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啊？ 我就是想知道，要是一个人在里面过了应该是什么色啊？ 那应该是 有机物。 那应我觉得应该是 绿的 迷彩的。混合型的。 我认为应该报警。 应该报警， 绝对应该报警。 这个 你报警是哪种报完？是滴滴滴奔奔奔还是 跨个零跨一零跨？有活的跨个零跨一零跨。 出事了。 我觉得这安检机器设置太有问题了。 那这东西没扫出来过以前？ 那原则上是应该不设置人，因为人不用过这安检。 嗯， 你看人过安检就是那个门嘟嘟嘟一响。 对，这种情况没有见过，连机器都吓一跳。 我还没听说机器吓一跳。 什么东西？查机器的也吓一跳。这个怎么动完呢？还 活物？ 这是搪瓷的。 搪瓷？你们家搪瓷的会动吗？ 是遥控的。 不是倒了，是不是在里边轱辘？ 我跟你说啊。小孩现在谁轻易不带搪瓷的了？ 陶瓷的。 哎，陶瓷有可能、但是搪瓷这东西少了。 反正刚子倒了。 但是大爷坐火车出去带个搪瓷盆还是有道理的。 带个搪瓷缸子有道理，带个搪瓷盆干嘛？ 你说别的东西吧，颜色深浅它表示物体的密度啊，这个是怎么说不出来是深是浅？ 这眼睛连深浅都看不出来了。 不是，它这块深吗？它这块浅，滴了出来。 给什么？给东西递了出来。 一看是一老大爷。 嚯， 这怎么在这里边呢？ 安检里变出个老大爷。 老大爷是这么回事。 嗯， 这民警真吓一跳，你知道吧？真没想到这里面窜出个老大爷 了。大变活人， 把枪掏出来了吧？ 差一点。老大爷赶紧解释，我是那啥呀，这个 啥呀？ 我这个包啊，进去的时候没有， 还是个外国大爷。 放好。放好。 外地大爷。 他就要抖，抖抖我不就扶一下吗？我一扶他，他一瞪我， 包还没瞪他呢。 我这没有副装呀，也没有站位，然后一下子把自己给逮进去了。因为你觉得大爷是不是应该也呈现出液体的样子？ 液体呢，估计是吓尿了， 想不想上厕所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扫出来也有橙色的这个调调。 我觉得大爷身上什么调调都应该有， 因为大爷显示出彩虹来。 对， 周边人都说大爷扶的是包，我们扶的是大爷。然后也有人说算了。您老呢，这个最近就别再照 X 光了，已经给您照一回了。现在大爷出来的时候吧，民警不是吓一跳吗？大爷当时特别想说这么一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开不开心。 王大磊那次安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啊。营养柱，对不起，王大磊记错了，营养柱。 这能错得了吗？ 是，你们各有各的那个精彩之处，但我先说说营养柱了。 耀柱呢，过安检，耀柱这个人啊，个不高，个不高，可是呢，好面儿，爱穿这个增高鞋，里边那增高鞋垫这么厚， 可不嘛，一扎高。 过安检的时候过不去，怎么过过不去，横着过竖着过怎么都过不去，给耀柱扣那儿了，说把那些鞋脱了。耀柱不能不能脱，人家那个扫的那个浑身检查棒指着他，不行，您必须脱了。耀柱实在扛不过去，脱了吧。这一脱，等下去一半， 等了一下，少半截子， 一下就是说放了一个气体，就下一半。 是 不是就是脱鞋找不着了？ 那就是掉坑里了。 耀柱这个糗啊！王大磊呢是瓶子里装水过去，明明人家说了不能装，不能，他就忘，装水过去，安检让他喝一口，结果王大磊啊。喝太急呛着了，咔嚓咔嚓咔嚓，这咳嗽的眼镜也咳掉了。 这人安检人员一看，你这水有问题。 附近警察都惊动了，给王大磊扣那儿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王大磊说什么眼镜呢？我眼镜呢？周飞呢？是那阵儿啊，出门的时候带中药。 是。 等会儿，他出门为什么要带中药呢？ 身体不老好的。 就那么一阵儿，过去那阵儿就带西药了。 嗨。 方便 那会儿喝中药呢，他妈妈就给他熬了，熬完装了几个小瓶里。 嗯， 过安检的时候呢，这不也是不明液体吗？ 啊， 叫检查，打开呢，说让周飞喝几口。周飞小孩儿那会儿不对糖不给糖，怎么能喝中药呢？ 嗯， 不喝。你小孩儿，你说人拿他能有什么办法？他是这样的，就是安检人员，如果你实在什么，他们也要去做检测。 哦， 就自己喝了。 哦， 喝一口好。周飞至今也忘不了他的表情。这个你要知道啊，就周飞他妈给他下这个药， 下的这个药， 下药，不是熬药，是下药， 一手安排的， 熬的那个药啊，下的是狠药啊， 对，猛药，那不叫狠药， 猛药，猛药， 猛药， 亮了个足啊， 黄连，还有那个黄连， 光是黄连的，是每瓶都尝了一口吗？ 苦参、山豆根、龙胆、马钳子，哎呦， 这都能搁一块熬吗？ 啊， 初温心莲。 周飞能活到今天真不易。 马钳子没有，有剧毒马钳子，这个 是吧？谢谢啊， 搁的是车钳子。 嗯， 还有小柱带臭豆腐，他妈和他一人包一个。外国人问这什么东西，他们又不会那当地语言，所以那安检大叔。 然后小柱给人吆喝臭豆腐酱豆， 人家没听过，关键小柱手大耳朵还挺认真， 就跟老北京吆喝一样。 对对对对， 臭豆腐酱豆。 拍啊，什么都有， 空拍的。 安检大叔打开罐子，当时熏晕了俩，把这臭豆腐当危险品给没收了。 还小柱关小黑屋了吧？ 小柱和臭豆腐关一屋里，哎呦，小柱 这高兴， 把危险品都吃了。 再吆喝点，臭豆腐驾到啊！ 还有周飞那次， 我又怎么了？ 安检嘛，搞义务人呐，他有时候大大咧咧。 嗯， 特别是他们有什么经纪人，这些好多都是经纪人帮他收东西， 助理 啊，助理帮他收拾东西，他自己不操心。 嗯， 下不坑一直了，助理颠颠颠上来，周老板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把这青菜您放筐里。 青菜，这是在火锅店， 还自助的这是 啊，把青菜放筐里。 鱿鱼，鱿鱼，鱿鱼，拿下不坑一直鱿鱼，鱿鱼。 这人上飞机烧烤去了吧？ 周老板前面检测呀，早身上那什么都没有，过去过了以后呢，没走多老远。人叫，哎，先生，你那电脑没带？先生，助理没跟我排一队，拿电脑，转身走了。哎，先生，手机？哎呦，对，助理没跟我排一队，我给拿手机，走了。 然后 哎，先生， 您电脑又赖了。 充电宝？哦，对，你看助理没跟我排一队。 先生，您助理赖了。 哎，我助理没在这儿，没排一队。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谢谢。乍暖轻寒的夕阳，一双双红掌轻薄的鸳鸯，一粒粒原上寂寞的村庄，一段段断了心肠的流光，两只手捧着黯淡的时光，